这就是怜悯。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从来不配当上帝独特的儿女，但是上帝从头到尾就是怜悯他们了。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看到了，当以色列人刚经验了耶和华在红海伟大的拯救，他们就厌弃了耶和华，拜金牛犊。耶和华应该毁灭他们，但是他反而怜悯他们了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们看到十二个以色列人，就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们也不怎么好。就像当大概一万多人肚子饿的时候，他们叫耶稣赶快叫那些人离开，自己去买食物去的时候，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他们也叫耶稣赶快打发那妇人走，他在打扰我们了。我们最近几个礼拜看了很多次，耶稣的门徒真的表现得不太好，他们不配当耶稣的门徒，也不配当上帝蒙拣选的儿女。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包括耶稣的门徒，如果他们都不配当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更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小狗而已。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又是罪人，我们跟耶稣的门徒一样，是看不起别人的，也不喜欢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在一起。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走，我们不要他们，我们就不舒服了，我们不要跟他们接触。他们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我们也不太想要帮助他们，不太想怜悯他们，我们只要管我们自己，或跟我们自己很像的人有接触，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就好了。我们就是罪人，我们是不配上帝儿女的饼的小狗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罪带我们到死荫的幽谷，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跟那妇人一样，对耶稣喊叫说，主啊，可怜我吧。是有原因的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仪式里面，我们总共多少次呢？总共九次喊叫说，求主怜悯。在第三、第四页的求主怜悯祷文已经有四次，在荣耀主颂也有一次。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每一个祷告之后，我会带领我们说，求主怜悯，你们就回应说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的罪人只能靠他的怜悯活下去，只能靠他的怜悯有盼望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也是因为我们知道主就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我们像妇人一样，用大胆的信心抓住耶稣了，求他怜悯我们，求他帮助我们。那么主有没有怜悯我们？有。他如何怜悯我们呢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想先问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都不配领受儿女的饼，我们又是外邦人，又是罪人，我们只是小狗而已。我们也刚才看，其实连以色列人也都不配当上帝的儿女，他们也都是罪人。所以我的问题是，谁是配得当上帝的儿女呢？到底有没有人是配得领受儿女的饼呢？只有一位，对不对？只有耶稣基督自己。当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当他在高山上变相的时候，这两次天父上帝很清楚地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很清楚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在上个礼拜的经文，门徒看到耶稣所做的，他们也就在船上都拜他说，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。所以耶稣，也只有耶稣本身是配这上帝儿女的称呼。 只有耶稣真正配得领受儿女的饼，但是耶稣吃到了没有？他到底吃到了儿女的饼？他是百分之百的配得领受这饼，配得吃这儿女的饼，但是他吃到了没有？当耶稣最需要他的父给他吃的时候，他吃到了没有？当耶稣最需要他父的帮助的时候，他得到这帮助没有？耶稣在十字架上喊叫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求他的父帮助他，怜悯他，给他吃他完全配得吃儿女的饼，但是他的父不给他，天父上帝不给他，他反而完全离弃了他的独生爱子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当时耶稣上帝的儿子就在替我们成为狗。圣经说耶稣就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。天父上帝看到这么多的罪，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看不起别人的罪，天父上帝看到这些罪的时候，他就离弃了耶稣，不帮助他，不怜悯他，不给他儿女的饼吃。天父上帝反而算他为狗，也处罚他，审判他，定他的罪，其实不是他的，是你我的罪在他身上。所以上帝是不是怜悯我们？是的，他就是这样怜悯我们的。圣经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还有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为了怜悯我们，天父上帝不怜悯在十字架上的独生爱子，天父上帝让他经验到地狱的痛苦，完全与上帝隔绝的痛苦。他就是上，这个也就是上帝从一开始从永远的计划，他要借着他独生爱子拯救我们罪人。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，也明明知道这是他父的旨意，他也完全遵守了，完全顺从了。圣经说基督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，但是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。耶稣顺服他父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结果天父上帝就赐给他这一位很完整的孝顺他父亲的儿子。天父赐给他饼吃，天父上帝就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，将来万人也都会称他为主。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之后，他得到了儿子的饼。其实耶稣说他自己也就是饼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耶稣怎么赐给我们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呢？有三种方式。第一，他借着他的话，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就是上帝， 所以难怪他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借着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自己生命的粮。第二，耶稣借着洗礼赐给我们他自己。圣经说，在洗礼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。在洗礼我们是与基督连接在一起的，耶稣借着洗礼赐给我们他自己。第三，我们最清楚看到的方式，耶稣生命的粮给我们他自己，就是在圣餐里面。在圣餐里面，耶稣在饼里面给我们他的真身体，在酒里面他也给我们他的真宝血，都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。他真的给我们他自己，很奇妙。上帝的怜悯是多么丰富的，我们罪人，我们小狗，不仅得到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汁而已，我们得到的是儿女的饼，这饼也就是上帝的儿子本身。那么上帝怎么给我们这么好的呢？就是因为借着洗礼，我们现在也都成为上帝的儿女了。我们不配的小狗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了。圣经就这样说，你们借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全都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因为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穿上了基督。借着洗礼，上帝给我们穿上了基督。因基督当然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这些现在给耶稣穿上的人，与他连接在一起的人，我们也就是他的儿女。我们已经不是等桌子掉下来的碎汁的小狗，我们已经是坐在桌子的儿女。我们可以吃饼，可以吃耶稣自己，因此得到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上帝多么的怜悯我们了。我们本来只是小狗而已，因着我们的罪，我们根本不配从圣洁的上帝领受任何的好处，连掉下来的碎汁也都不配领受。但是就像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所怜悯那妇人一样，上帝怜悯我们了。他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他独生爱子。上帝是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给我们的，耶稣在那里赚得了我们的救赎。上帝今天也给你他的独生爱子，借着你的洗礼，上帝赐给你耶稣了；借着他的话语，上帝赐给你耶稣了；借着圣餐，上帝赐给你耶稣了。这位耶稣基督也就是上帝所赐给你吃的饼。借着洗礼，你现在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也就赐给你他的儿女饼吃。耶稣自己就是这饼，他是生命的粮。我们永远不配，但是在他的怜悯里，天父上帝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了，我们把他吃进去了，因此我们就有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们。